亲密爱人， 嗯， 哈，这两周在南极经历了什么？马上有请他们二位隆重登场。 好的，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其实我个人认为呢，作为甜蜜爱人的身份呢，出行呢一定有很多的角色的这个预设，心灵上啊、身体上啊，都会有很多的补充哈。这是他们非常好的一个 ID。今天又邀请到了海莹和我们的可意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二位。 大家好， 大家好。 对，哦，好正式。大家好。 对，大家好。 对，嗯，我们今天呢要跟着二位呢去遥远遥远遥远的南极。 哇，好多人可能至今都没有把这个目的地列为自己的旅行清单，嗯， 包括你和我。 对，我 真的 是包括， 真的是，我觉得好远啊，嗯，说到远呢，大家说有多远啊，我们又没有去过，只 有多远你就走多远。 对，有请老狼啊。这个到底有多远，啊，二位谁先说，这个距离到底有多远，耗时多长。 我觉得呢，南极呢真的是对中国人来讲啊，去起来我们认为比较困难的一个， 比较困难。 对， 为什么呢？因为呢，去南极的出发呢，我们都是从南美，嗯，一般是从阿根廷或者是智利。 是。 对。 而离阿根廷或者智利最远的国家就是中国。 对呀，啊。 对。 哎呀， 反正到南美洲已经很长了，嗯， 对。 对。 所以如果从咱们中国沿着地球的地心往下打一个洞，嗯，那边我们会从阿根廷冒出来。 是。 哦，原来是这样的。 对。 对， 哦， 啊，那土拨鼠啊， 地球上最远的地方， 对， 离我们， 是的。 所以从中国去南极呢，我们一般有这样几段行程。 好，好， 首先呢，我们要飞到南美， 嗯， 啊，飞到智利或者阿根廷。 嗯，这个就耗费了多长时间？你告诉我们。 因为现在我们到南美 转 了， 转 基本没有直飞啊，所以往往要从欧洲或者美国转机，转一次或者转两次。 对， 所以只飞到南美的，一般就要花1天到2天的这样时间。 对，飞行时间都超过了大概有30个小时。 我的天哪，嗯！就这个飞行时间，一般人就已经耗费了80%。 飞行时间哦， 对，纯粹在飞机上的时间， 嗯，对， 是的， 那么到了当地之后呢，一般呢会安排你呢先 休息， 先休息一下， 你得 休息 一 下，本地逛逛公园啊，吃吃自助餐，看看歌舞，这个呢是为了后边让你在船上这个活动积累一个 吐的少点 一个题， 对对对， 应该说是在你在船上吐的时候呢，能有的吐， 是，就是让你在船上还能有力气，应该 对 对， 嗯， 去南极呢，真正我们到达南极区域呢，啊，就是坐船或者坐飞机， 是， 但是坦率讲呢，坐飞机呢，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呢，都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这样一个状态， 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对，我觉得是 昂贵，对， 我觉得是钱包不能承受之重， 是的， 是 的， 钱包有， 而且因为它的份额特别少，所以得提前好久就把这个定下来， 是是是， 这样的， 对，所以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人如果去南极呢，我们会从南美坐船， 嗯， 乘风破浪， 对，你会在游轮上度过长一点的话10天到15天的这样一个 游轮上， 是的， 我们这次在游轮上应该是10天时间， 嗯， 啊，在这个游轮上， 嗯， 那么中间呢，我们首先要穿过一个让很多人闻风丧胆的海峡， 魔鬼海峡 叫德雷克海峡，到了这个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 是因为风浪特别大吗？ 风浪，娘娘说风浪太大了， 真的是太大了。 对， 哎，给大家出个题， 嗯， 这个风浪大概多少米哈？三个答案啊，1.5米、8米、15米，你会选择？ 一点五米怎么可能啊？ 你会选择哪个？ 那肯定是最高的，我以为是30米呢。 15米的风浪， 嗯， 不夸张。 刚才道道说的没错，当他最夸张的时候，暴怒的时候，30米是有可能的 啊。是吗？ 我们去的时候是他非常温柔的时候， 那还15米， 十五米。所以我们获得了一个证书，就是你过德雷克海峡的时候，风速多少，然后风浪多少。 哦，还有这样一个监测。 对， 30米是10层楼高度。 对，10层楼的高度。 对，我的天哪，难以想象。这个地方 就这样， 为什么这个海峡就这么大的风浪呢？ 锥子， 哎呀，我的天啊，怎么了，托托？ 可以啊，海莹啊，嗯，我觉得这个风浪相关部门也管不了了，啊， 是管不了， 管 谁也管不了。 我内心现在就特别佩服那个船长，

有一只贼鸥呢，就在附近呢探头探脑的，可能想 轻巡， 对， 暗中观察， 对、 啊。 然后这个时候有一只成年的企鹅，突然的从远处飞奔过来，然后冲那个张开自己的这个身体，冲那个贼鸥大吼， 把那个贼鸥赶跑。 对，那个贼鸥被吓得就飞跑了。 哇！ 对，然后在他身后就有两只企鹅的雏鸟，就是小企鹅，因为他们是毛茸茸的，不是光滑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即使是一个那么温柔的企鹅爸爸。他也会保家卫国，就保护自己的小孩儿， 拼尽全力， 拼尽全力把那个贼鸥赶跑。 我们俩都拍到了这个场景，就照片和视频都拍到了， 好珍贵啊！ 啊，也是我们认为这次拍到的就印象最深刻的场景。 对， 哇，他们如果、 啊、好珍贵啊！ 如果是摄影师的话， 啊、 真的是这趟行程，兔子都已经值得，真的， 真的。所以虽然吐的时候特别难受啊，现在半年过去了，你问我再去南极还去不去？ 还去吗？ 我一定会说还要去， 还去的。 这个场景太令人震撼了， 好感动，好感动，那个 大自然的神奇 是非常感动哈、触动之余呢，来幽默一下，那个企鹅爸爸对那个贼鸥应该说了一句非常非常凶猛的话。 是 我们四个人， 你走开， 应该这道道是直接反应，你走开。 对， 海莹，你会觉得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动物之间的， 滚。 哦，滚 滚 ，Get out of here！ 对，可疑呢？ 你神经病啊！ 说什么？ 你神经病啊！ 神经病啊！ 为什么要来群学？ 周总，你平平的告诉我，你这是什么？不是幽默吗？ 啊！ 你是哪个单位的？是不是？我就觉得吧，动物之间的语言。是非常神奇而且直接 的 对对对其实当然除了看到那个可爱的企鹅憨态可掬还有他食物链的上层的人员海豹海豹只能在水里他也可以到岸上爬一爬 对不对是是 懒洋洋的趴在那儿 我想问一下南极的海豹肥吗 挺肥的吧 对还是很 瘦肥的、 哦、挺肥的吧 挺肥的 不肥他也活不下去 哎倒是说倒 是 说挺肥 对 是他有脂肪 需要脂肪、 哦、 所以南极好像见不着什么瘦子是吧 嗯、哦、没有 企鹅海豹 就连贼鸥都胖 对所有的瘦子都已经冻死了、咱们四个如果到南极一定是我活下来海豹有时候我们在远处的浮冰上你会见到它呢平常的时候呢就在浮冰上趴着或者是躺着 对 有的时候稍微蠕动一下 很懒 对对对有时候远处飘过一块冰你看上面有一只或者几只海豹 黑色的海豹、 不同颜色都有、 哦、 对灰的然后棕的都有 灰棕、 或者它的成年和幼体 也不 颜色也不一 样见到过小海豹吗 有差异化 没有见到过特别小但是有见过这种青年海豹、 青年海豹 对它和成年的体型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其实呢海豹并不是都吃企鹅并不是所有的海豹都是企鹅有很多海豹呢它是也吃磷虾 是的 或者其他的这种东西最主要吃企鹅的呢是一种非常凶猛的海豹叫豹型海豹 豹型 叫豹海豹叫 豹 海豹 对脾气比较暴躁的 对豹海豹豹海豹是非常凶猛的我们在其中的一次巡游呢就是坐着冲锋舟去下面转 这个很有意义的 对这是很有意义的 对对对 对这是我们 项目之一 项目之一深入接触南极的这样一个方式 那万一这时候过来一个海豹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们是非常希望见到海豹的 是吗 对其中一个时候我们突然看到了企鹅呢在水里面非常慌乱的跳来跳去 有反应 因为企鹅正常呢它会成群结队的慢慢悠悠的游跳一跳我们发现企鹅一会儿从这儿窜出来一会儿从那儿窜出来一会儿从那儿窜出来我们说这是怎么回事 有人追它 对当然拍得很爽啊拍得是很爽的后来我们就发现呢在远处的浮冰旁边呢露出来一个小脑袋 哎呦好酷啊 对这个小脑袋呢就是一个豹海豹 豹海豹 豹海豹在猎食企鹅 我的天 它呢猎食这个过程呢也会先追 对 不断的追逐企鹅最后可能从中挑一个看着顺眼的然后拿来 其实啊动物之间有这样一个体力消耗动能学就是比如说它给它追累了最弱的那只 对 攻击它 是 没错 对 所以叫弱肉强食嘛 对啊所以说叫健身嘛 健身 是不是、 这个过程中我们拍的就特别爽所有人就咔咔咔咔 对对对 不断的在拍非常鲜活生动的 对 同时呢观察这一幕还不只有我们旁边这个冰山上的应该叫浮冰上啊还蹲着一只小的 小的 这个让可以来说 蹲着一只小的南极海狗 海狗 海狗乱入了 海狗乱入了 海豹海狗嘛 海狗这样看 它长得很像吗 长得很像 比豹小一点 没错小一点然后呢海狗海狗其实是一种小的海狮然后呢海狮它可以把身体顶起来 对 然后就是你在动物园看到顶球的其实 都是 海狮小一点然后呢海狗其实是一种小的海狮然后呢海狮它可以把身体顶起来 对 然后就是你在动物园看到顶球的其实 都是 海狮 海狮 然后海豹呢它那个前肢没有那么有力所以它只能在 趴着 固 有对蠕动 蠕动 对 蠕动